回望多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咁样，今日就哇好多靓仔喎，今日有 Ian 啦，有康啦，同埋有日朗嘅咁样，咁就拉高咗不少嘅水平啦，咁样即系我都安乐晒咁样，起码都掹车边啦，我啲套光嘅啫，我今日咁样，咁啊第二节咧讲国泰嘅，咁啊日朗准备咗好耐啦，对于空姐好有好有认知啊，突然间系啦，点解 call 咗 T 咧？ 咁樣呢就即係呢一個嘅工會呢上個月底呢其實就開咗記者會啦，咁就指呢個資方呢就有三宗罪，咁所以呢佢就計劃呢就進行呢個工業行動嘅。咁點解呢即係呢個國泰嘅員工有咁大嘅即係對於呢一個國泰嘅呢一個嘅待遇咁差呢，就是、因為呢個國泰航空呢佢係會削減呢一個嘅津貼啦，咁就係譬如就係喺呢一個墨爾本外站嘅津貼咧，就係由本身嘅60蚊嘅澳紙咧，就減到得翻35蚊澳紙嘅啫。咁而另外咧，呢個員工嘅續約嘅續簽長約嘅時候咧，亦都出現同工不同酬嘅情況啦。咁一個嘅員工同另外一個員工咧，就差12日去簽約嘅啫。咁但係呢個時薪咧就已經係爭咗17蚊嘅啦。咁差距咧講緊有成11% 咁多嘅。咁另外咧，咁亦都話咧，資方咧喺未有同工會商討之下咧，撤銷一項咧空中服務員執勤嘅時候嘅法律保障啦。咁即係話咧，如果嗰啲職員咧係喺遇到乘客動武或者騷擾嘅時候咧，資方係有權唔提供任何嘅法律協助。咁可能咧嗰一啲嘅員工就要自己係揞錢嚟打官司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呢一啲嘅。就住呢一啲嘅問題咧，咁其實咧早前咧呢一個勞方都有同資方去反映過嘅，咁但係咧工會就唔滿意，咁所以咧就召開大會將呢個行動升級，咁而而家咧其實咧佢哋就喺度咧就係、是、即係琴日嘅時間咧，佢哋就進行咗投票啦，咁就係、是、即係就住呢一啲嘅問題就投票啦，咁有1300個人投票，有1200個人贊成嘅，咁所以咧 贊成咩啊？ 贊成即係呢三宗罪，即係贊成呢三宗罪嘅，係咪即係認同佢哋國泰呢三宗罪啦？咁同埋認同就係要做呢一啲嘅即係認同要做呢啲工業行動啦。咁所以咧，佢哋琴日開始咧就進行一個馬拉松式嘅靜坐，咁就並且咧係設今日嘅10點就有一個 deadline 啦，咁要求咧就撤銷有關嘅安排咁樣。咁而琴日咧，其實咧佢哋喺朝頭早10點去到下晝嘅5點咧，亦都係有同即係工會嘅一方咧，就亦都有同資方進行一個談判嘅。咁而國泰嘅勞方咧，咁其實咧琴日咧就係、是、即係叫做小勝一仗啦。咁因為咧資方咧就同意咧，就將處理違規乘客嘅法律支援嘅原有條文咧，就放翻入去原本嘅營運守則入面。咁即係話咧，資方係會承諾咧，係會當呢一啲嘅員工係遇到一啲嘅法律問題嘅時候咧，資方係承認係會承諾係會俾一啲法律援助佢哋嘅。 嗯，我有啲擔心聽眾有啲聽唔明，抱歉啊。咁我簡單 summarize 下先，就係、是、其實今次嘅工潮嘅出現咧，其實都未知工唔工潮啦，因為都未話罷工，咁而家都而家就係一個馬拉松式嘅靜坐，咁樣就大家輪流，佢哋真係滾動式啊！咁因為都仲要翻工啦，仲要湊仔啦。其實我都見好多都話，我翻去湊完兩個仔，我翻嚟又再坐啦。咁樣同老公啊輪流啊，咁樣即係滾動式嘅靜坐。而家暫時都一個即係温和嘅表態啦，咁樣。咁咧佢其實三大訴求啦。頭先日朗有講啦，我簡單嚟講，一個就係續約嘅同工不同酬嘅問題啦。一個咧就係、是、墨爾本嗰個外站咧，其實有個津貼嘅 削減咗。 系啦，咁呢個津貼應該本身就即係貨你出去食飯啊嗰啲嘅一個津貼，咁就60澳紙咧就跌到35蚊咁樣，咁你可能會覺得都仲係好多錢啦、啊，食餐飯使乜咁貴？喂，呢個係人工嚟嘅，其實係，因為本身個底薪好乸低，其實佢靠每次飛啊或者呢個津貼咧，其實亦都係 underline 講咗，其實你當係你唔計埋落人工咧，你覺得咁嗰份人工啊太唔 fair 啦。 因為成10,000蚊鬆啲嘅就你個人工 係啦，咁10,000蚊鬆啲又即係有人再講人工嗰個問題啦，即係梗係低啦，黐線咩？唔係邊個打工仔覺得自己份人工唔低嘅啫？哎呀，你問霍建寧都咁講嘅咧，咁樣就係呢個八婆咁講，但係實際真係都係低。好啦，第三咧就最離譜啦，就係話你喺飛機上面遇到一啲嘅犯罪事件，國泰即係公司嗰方咧係唔會有，即係佢點 啊？法律支援啦， 唔會有法律支援嘅。咁法律支援梗呢個係都係錢嘅問題啦，亦都有一個態度就係話。你翻工時候遇到法律問題咧，就你死你事。 係推前線員工去死咁。 推死啦，即係喂，咁我 特別而家仲要咁多大陸遊客喎。 哇！呢個就係重點啦，大佬而家 杯面， 而家 又開機艙冇。 而家中國，你唔知呢個中國有幾多個蕭友懷咁嘅人啦？你表面計到13億喎，13億人喺大陸呢個地大物博嘅大江南北喺度活動緊喎。你淨係天空都起碼有一兩億大陸人啦、啊！如果你照咁計，係咪先有一兩億嘅大陸人喺上面飛嚟飛去、啊，而你係要服務佢哋，不斷喺度 coffee or tea 啊，買唔買免税品啊，買唔買煙啊，使唔使簽入境紙啊？跟住佢哋又唔識填啊，中文又唔識睇，英文又唔識睇啊，咩都唔識啊！跟住見到你波大揸波啊，攞大揸攞啊，跟住有跳竇啊，咩都有。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遇到呢一啲咁嘅法律問題，非禮啊，其實最多嘅非禮啦、啊。 嗯。 跟住扯頭髮啊，打啊，打到飛起，之前又話揾杯面淋淋啊咁樣，呢咁嘅有咯。跟住國泰而家就想採取一個方法，就係話我唔會支援你嘅。咁大佬，我人工得個皮領嘢，你而家又要我拉，又要我鎖咁樣。 啲工傷， 即係俾我打。係 啦，做工傷，跟住你而家搞埋咁多嘢，跟住之後又不斷提出，又話佢嗰啲醫療嘅津貼又不足啊，俾嗰啲醫療卡啊睇埋嗰啲咁嘅廢醫生啊。 嗰啲醫療卡係淨係救佢俾即係傷風感冒嗰啲病， 唔知咪唔知咪升錢咁樣啦、啊。唔知我話唔知啊，成咁樣咁就即係好多嘅不好嘅待遇啦，咁阿伊人講得好啱，哇！周圍成機嘅大陸人，你諗下而家望上個天空有一億個大陸人，你望下，你而家幻想啊，你而家喺張牀度，或者坐緊地鐵，或者翻緊工，你真係高頭望下， 蝗蟲入境， 一億喎、啊，太陽都睇唔到嘅咯，已經唔一聲，好似 翌日啊， 好似赤壁嗰套 啲射箭咁， 曹操都走啦，我幫我哋啲平民百姓，我幫空姐咁樣，咁就。又跟住就醖釀工潮啦，醖釀就可能不排除按章工作。按章工作咧，我覺得咧，按章工作本身咧已經係好神奇噶啦。即係以前巴士司機又試過啦，或者其實好多行業都試過啦。嗰一個本質係咩咧？就係同老細喺度嘈交。嗱，老細，如果你對我唔好咧，我就照翻你嘅指示做嘢噶啦。咁你平時做咩？平時會唔會太坎坷啊？平時喂，但香港打工仔係咁坎坷嘅，係坎坷到咧。我的工業行動就係做翻原本應份嘅嘢嘅啫，就咁就唔係咁樣，老細就賴了啦。咁你睇下平時個老細幾人憎，平時佢幾賤格咁樣，咁 就都係應該嘅。 係啦，但係嗱，未去到呢個地步，喂，未去到呢個地步咧，就先行賴咗。一督料先，就係尋日經過一輪嘅斡船啦，咁好似阿張建宗有份拉線斡船咁樣，咁咧就先退一步嘅，就係話喺個法律支援上邊咧，而家國泰係咪恢復翻先，定係有冇改咗其他方法啊，定係點咧？即係總之就會有翻呢個法律支援俾翻你嘅。咁尋日就歡呼啦，即係國泰嘅FAU 啊，即係佢哋嗰個工會嘅主席啊，黎玉蟬咧就覺得即係呢個真係階段性勝利嘅、啊、大佬，呢、這個階段性勝利勁嘅地方就係、是、我會帶動到我真係想得到最終勝利嘅一個階梯啊嘛，咁樣咁呢、這個就係尋日發展一樣嘢啦，咁亦都覺得因為國泰搞工潮就其實就都唔係第一次啦，咁樣亦都係成功嘅一次，即係亦都係即係具有代表性嘅，即係工會嘅運動啦，咁樣咁今次先係小勝一仗，咁亦都話咧，今次其實算快添，過往傾親都傾通宵嘅，咁今次咧好啦，傾幾個鐘咧就先搞掂，因為其實早兩日咧，國泰嘅代表已經講咧啊，其實法律支援嗰方面可能喺溝通上有誤會咁樣，咁就引起咁大嘅爭執咁樣，咁而家就先退一步 ，OK， 咁咧跟住而家仲 爭兩個點，一個就是墨爾本站那個嘅 外 站津貼啦，另外咧就係、是、同工不同酬嗰個問題。咁咧簡單講講嗰個人工先。喂，空姐係空姐係、辛苦嘅，其實好勞動性嘅工作啦。雖然佢著得靚啦，雖然佢好 elegant 咁樣又黑絲又成啦，但係係好辛苦嘅工啦。嗱，我先講。本質你嗰份工嘅本質，嗰份工嘅本質就係你份工隨時會死噶啦、 嗯， 因為誒佢、交通意外雖然機會好低，但係一有就 發生嘅， 基本上 一噶啦，一有就派 A4 紙噶啦嘛，一有就派紙噶啦嘛，咁哦寫咩都好啦，咁樣已經係咁噶啦嘛，跟住啲客又衰啦，有1億個大陸人喺上空飛嚟飛去啦，跟住個個都要爭坐最前個位伸腳啦，或者坐最後個位可以攤直啦， 有開窗透下氣咁樣， 想打開窗透氣啦，跟住咧。我哋都好，香港人其實搭飛機都係衰嘅，但係都揾啲藉口啦，撩穿自己個鼻，哦 bleeding 咁樣，跟住就可唔可以攤後邊拉單咁，可以瞓直少少啊嘛，即係後邊啲位賣唔曬咧，就攤直自己啊。 香港人都係投訴下隔離個僆仔嘈嘢， 係啦，咁樣呢啲真係人民嘅力量先嘅彰顯啊，只可以咁樣講咁樣，咁其實唔係，如果講嗰件事，我覺得咁梗係會投訴噶啦。不過你投訴咁張揚咁啊，衰啲。 喺 Facebook 度投訴仲要 係唔係㗎？因為我好幾次我搭飛機都自己一個搭㗎，即係我最近嗰次就去上海，多謝 friend 咧，多謝百無禁忌嘅 friend 俾咗張 NBA 嘅季前賽我睇啊嘛，咁啊飛咗上海一晚咁樣，咁我一個人坐，咁我梗係心如鹿撞，隔離個位係邊個咧？咁樣當你心如鹿撞，隔離一個一定係蕭國華咁嘅 size 㗎，佢個肚腩一定係擠向我嘅國境㗎。佢一定系入侵我噶，佢一定系知中我个位啊！虽然我张机票唔使钱啫，但系都系我管治范围啊，河水不犯井水，你脂肪组次次都系咁噶啦。如果你一个人搭飞机惯咗，你问老周可能都系咁嘅咁样。不过佢考遇美丽空姐，咁咁你仲你面对好多嘢。喂，你睇下个厕所，你睇下飞机嗰个厕所，你永远临落机前嗰个厕所里边嗰个格局。嗰啲厕纸，地下嗰浸嘢，地下嗰啲液体，你一定系当系香水噶。算啦，当系香水就，去咗佢啦，一定系咁样噶。霸咗厕所食烟啊！喂，面对咁嘅情况，空姐就系做咁样嘅服务员啦，推住个200多磅嘅餐车喺个狭窄嘅通道嗰度，就问你你 coffee or tea 啦，或者系 beef or fish 啦，跟住 beef or fish 咧，跟住答你嗰个咧，嗰、那个叔咧，定系话 pork。Vegetable 一定系咁嘅，无赖嚟嘅，呢不分香港人中国人嘅呢啲情况就系啊，买到嚟，跟住又问有冇玩具啊咁样，吓、啊、你仲要玩具叔，我12岁嘅咋，又有即系几无理嘅都有，搭飞机系特别八字弊，即系总系觉得你俾咗几千蚊咧，就阿芝又装摩洛哥嘅，就凶恶啲喎，所以唔係，因為我識過一兩個空姐，佢都咁講。我去到巴黎買手袋，其實都係減壓嘅啫，好大壓力㗎，俾啲客屌都要反嘅。咁由呢個亦都即係尾嗰句係真。咁買手袋係咪藉口係另一件事啦？即係又咁講。同埋係一個好多嗰啲職業勞損嘅職業病嘅工啦，腰啊、膝頭哥啊，其實不斷你喺嗰度左搖右擺，揈下，可能即係。即係尤其是如果機師技術差啲啊，氣流勁啲啊，咁樣你都係煩，因為你可能咁隻機而家搖晃可能多，可能啲大人打交咧撞嚟撞去咁樣，又可能會勁啲辛苦個工啦，跟住嚟而家個人工又去唔到一個應有嗱，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咪個應有水平嗱，我覺得呢個冇得拗嘅，即係冇你係講，因為我又唔係本身嗰個人，同埋好衰嘅自由市場嘅嘢啊，你肯做嘅咁樣咁其實即係。demand supply 個交叉嘅啫，咁樣你可以咁樣講，咁你就去到咁變咗就話有啲人梗係覺得不滿啦，即係其實呢排冇嘢睇，你咪睇 CX Secret 嗰個 Facebook page 咯，幾好睇啊，咁多嘢睇啊，咁樣咁啊引起一啲嘅工業行動啦，咁就當然好多人都會支持啦，即係好多一啲。過來人啦，過往做過空中服務員嘅人士啦，去支持呢一班嘅員工繼續努力啦，甚至去到升援啦，亦都即公盟都有去升援啦。其實係要咁做嘅，因為係升勢嚟嘅啫，呢啲嘢咁就不過機場遠啲，坦白講，即如果唔係大家可以都去升援嘅，其實都應該去支持。咁打工仔嘅梗係咁嘅啦，即有啲人係覺得你邊度值呢個人工啊？你咁舒服可以旅行啊，使乜出咁多糧俾你？喂，大家都打工仔，即無謂向弱者抽刀啊！沒有。 誰比誰高尚啦，大家都是自己人，你都想老闆出多啲俾你㗎，即係好民粹嘅角度咁樣睇。好啦，跟住就網上梗係有唔同嘅聲音啦，有人就鬧啲空姐啦，你哋啊終於出嗰張 capital，咁就話呢個 年年都話罷工，你哋同班佔中嘅有咩分別啊？仲話要支持你班仆街，仲要喺旺季先嚟玩嘢，要仲要大眾體諒你哋，食屎啦！唔好覺得覺得唔好撈，咪出去揾 你幾衰？問你問你 B for fish 食屎啊！張學友出嚟，啲咪刁環啲啊！ 仲有個 point 就係話咧，覺得唔好撈，咪覺得唔好撈，咪出去揾份人工高、福利好嘅咯。你哋走咗，你估國泰請唔到人咩？大班人見工啦咁樣。 其實真係請唔到，你睇國泰近排空姐嗰啲質素咧， 樣嘅定係？ 我睇唔到其他噶，唔係啊！我睇到你嗰個真係搭飛機，我好少搭飛機嘅啫。我 有服務質素 嘅，我係好少旅行，唔好講乜嘢。唔係啊！你平時你街你睇你坐譬如你見到嗰啲搭機場巴士啊，跟住你德福啊咁樣，你有時都行過見過噶嘛，即係咁講啦，唔係笑你哋咁樣笑咗啦嚇。咁有人咁樣嘈，跟住話搞錯啊！你暑假先嚟罷工咁樣，咁我去旅行點算啊？咁我唔喺暑假罷工，我唔通等三月先罷工咩？至少 沙士嚟先罷 工，我就係嚟搞你嘅啫嘛，大佬。喂，工業行動梗係咁做，工業行動梗係阻到人噶啦。咁你當然你話帶唔到個女去旅行，你咪叫你個女喊咯。咁你咪叫副司一同你發聲咯，笨咁樣係咁咯，唔好向弱者抽刀咯。一個搭二拖就梗係弱者啦。即系咁讲，咁啊搭二哥又弱者咧，弱者抽人咁样，咁就工业行动就系咁样噶啦。亦都系咪净系得呢一个咁黐线嘅说法噶？ 仲有啲人咧系觉得就系话，喂，你做呢一啲空姐嘅工工作系为梦想噶啦，你做乜要咁多咁高人工啊？咁样 张智霖啊，咁多佘诗曼啊， 系 黐线，唔系啊，梦想都要食饭噶，梦想我都要得到。我合理的薪酬啦，合唔合理我先講咗啦，一億個大陸人成地料噶，問你食咩你話食屎噶喎，問你食 A 食 B 你要食 C 噶喎，打交噶喎，問賣免税品有冇得講價平啲噶喎，乜嘢都有喎，明明寫月 US dollar $50跟住問係咪人民幣50人仔又有噶喎，咩事都會發生，跟住你話呢個係咪合理嘅薪酬？我覺得你自己去評論啊，我覺得黐線咩咁嘅辛苦工？我角度嚟講，我超個人嘅角度嚟講，我覺得空姐呢咁嘅工作真係唔好做，即係又辛苦，又會死，又對住班咁嘅客，又吃力咁樣。當然你話係夢想，因為可以周圍飛嗱，呢個我認同嘅。你可以有份工，可以周圍認識多啲。咁大家都想做份工開心㗎，即係大家你梗係有個 dream job 嘅，你唔係屈榮所講嘅筍工，最好唔使做。你梗有你嘅夢想嘅工作去投身嘅，可能日朗想做明星咁樣，依人想做新聞主播 ，FIFA 主席啦，梗 係啦，做國際足協主席咁樣。一日第三節講，可能你想做足球員咁樣，咁呢個都係夢想啊。咁唔通唔出糧啊？咁呢個你引用翻黃仁達早幾個禮拜講，咁你冚撈就可以啫。咁但係你到某個層次，或者你都係份工作嘅時候，咁你梗係有個合理嘅薪酬啦，喂，啲人都成日問我噶，你做社工，你應該唔使唔出糧噶啦，你幫人係你嘅愛心嚟噶嘛，咁唔使食飯，唔使我得到合理個專業嘅報酬，我鬼攬咁專業咁樣，啲人仲話你咪城市大學義工係去義你條命，收錢啊咁樣，咁係應份嗱，好啦，跟住講到呢樣嘢合唔合理啊？嗰個薪酬係點啊？呢個就係嗰個點啦。我張建中尋日出嚟講嘢，先補條聲帶，跟住我再講一講我想講嘅嘢。 國泰嗰、那個勞資嗰個談判咧，今朝早咧喺勞工處斡旋之下主持下咧，亦都係展開咗。咁而家咧中午咧就暫時係休息，係食晏晝嘅。咁下晏晝繼續會復會。最緊要就係咧，我哋能夠令到雙方咧走翻去談判桌，呢個最重要。因為任何嘅勞資嘅糾紛都好咧，一定要透過對話溝通，大家拿出誠意咧，我相信咧任何嘅分歧咧可以縮窄，從而建立共識。 他说劳资的问题呢在于沟通的、嗯、如果在于沟通成功的话，之前已经谈过话谈啦，谈不掂就是谈不掂先出来坐了嘛，先出来静坐，先就可能按章工作，其后可能是八月罢工跟着搞喊受女的嘛，即是可能先至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想讲，即是譬如刚才我之前在讲薪酬合不合理啊，去墨尔本那个的外站津贴60-35合不合理啊，法律支援又比不比法律支援合不合理啊，你所有的合不合理，这个其实讲对错，即是说啊这样东西啱，啊这样东西是错，这样东西应该比应该不比，这些在谈判上面讲呢是啱的、嗯、在表达诉求来讲是啱的，但是我想讲一样嘢，呢个可能我讲一样嘢好好唔合理嘅，但系我都系讲嘅啫。咁咧，喂，都去到工业行动嘅层面啦，其实等于去到反台啦，去到一个去斗争嘅场面，斗争嘅场面唔系讲对错嘅，我想讲系讲边个赢 大声， 边个恶嘅啫，系讲边个 power 大嘅啫。其实如果已经要发展到嗱，你要相信你唔好话人啦，起码你相信香港人都系好理性啊，好其实是过分粒水，香港人已经很温和了，香港人其实已经好不是说为自己权益企到好前 那种人的，你首先认同这样，即是我理解这样东西，即不是很争取那种人，喂都去到搞到工业行动了，其实我觉得一上升到斗争的层面，是任何东西都是的，打交又是啊，打仗又是啊，网上骂战又是啊，绝交啊，杯葛啊，欺凌啊，这些全部都是的，一去到这些这样上升到这个层次呢，不是讲对错的，是讲哪个手瓜大的啫、嗯、是讲哪个恶的啫，去到这个时候不要跟我讲、哎、你份人工合不合理，你不要讲这些，我坐在这里了，那我看看哪个硬的啫，这个时候你雨伞革命都是这样的、坐出来，喂其实就是看哪个硬正的啫嘛，看而家即系你唔坐出嚟，压咗旺角，压咗金钟，压咗铜锣湾，跟住你先同我讲，其实政改点样，我唔理。其实呢个时候就系犯渣噶啦，我都讲咗我诉求咯，即系我已经喺谈判时候讲咗我诉求咯，已经喺工会已经同咗资方嗰方面讲咗不少嘅诉求噶啦，已经你知道我诉求乜，你唔回应啊嘛，喂，你唔回应咪反台咯，咁唔通我仲同你倾呢样合唔合理？之前我讲咗俾你听啦，我就已经得咗喺度，响上升到一个打仗嘅层面啦，即系去到斗争嘅层面，就唔好同我讲啱定错，唔好同我呢、這个时候唔好同我倾呢个诉求，但系唔好同我讲呢样嘢，我就呃咗喺度。总之你 please 到我走就得啦。如果你觉得我呢个行动系阻碍到你，即系令到。影響到你的話，那你就焗住跟我傾，其實是這樣的啫。不論其實所有東西都是的，我覺得所有去到上升到一個鬥爭的層面啊，去到一個要去行動的層面啊，這樣的話呢，不是你說不講對錯，或者不是只是講對錯了，是講 power 的了，你這時候是彰顯 power 的時候，不是滾動式集會到時候走啊回來，不是泛民上北京那些呢，又派十幾人上去啊，最好有新的東西啦，有我就縮啦，我就搞下電子公投投下啦，唔好讲呢啲，即系你唔会见国泰系做呢啲嘅。当然你话你我知有啲人会笑，国泰啲空姐，且你咪又坐低，咪嗌口号唱下歌，人哋争取到啊。至于我理得你做咩啫？你扶机又好，你喺度弹下弹下又好，随心。其实个工具系唔重要嘅，即系用咩方法唔重要，最重要就系我做嗰样嘢，原来可以逼到对方。投降咋嘛，我搞掂對方就得㗎喇，即係我有限條件之下，講 power， 我 power 大就成功，呢個好浪禮嘅，但係咁係咁㗎喇，犯法又點喎，係講 power 大，因為你上升嗰個層面就唔係講緊話談判嘅時候，談判你都可能陳述下個利害係點啊，大家嘅訴求係咩啊，大家嘅有啲咩點要 唔係你談判你都要有籌碼㗎，咁你籌碼都係講緊 power 咗，我覺得 可能都未去到談判，而係之前表達訴求，可能一班工人一班工人發覺，喂，我工資係點樣，我訴求係點，或者我有咩需要咁樣，你會唔回應，咁對方唔回應，咁咪反台囉咁樣，跟住反咗台嘅時候就唔好再同我講嘅嘢啱唔啱啦，我總之我是要這樣東西的啦，即是我起碼覺得我對了，那個 power 大不大可能就是看市民的支不支持啊，或者其他團不團結啊，其他的職工會不會認同這樣東西而走出來的互相的協助，我覺得是這樣的，這樣東西對比回到泛民那裡你就知道，只要你那班人是如果你今天有看新聞不講的那些新聞，即是 你看他們上京那個態度，上不上京那個態度，好恨通過政改的，他的態度是即是你不會發現國泰那班人是其實是 好恨啲飛機飛到嘅，雖然佢有咁講，但係佢唔會嗰個態度話，我真係好恨可以翻到工啊！我好恨國泰可以服務到大家一眾嘅搭客，佢冇咁諗過，唔係佢有咁諗過，但係佢唔會好大嘅傾向話同個老闆傾，嗱我哋一拆掂佢啊，諗辦法鬆少少，跟住咧我黃碧雲咧就點點，你諗起黃碧雲做空姐已經驚啦，我就唔會噶，你見到佢係佢。佢嗰個態度，即係其實佢個行動好硬，佢個態度可以好輕鬆唱歌、啊、可以係大家好快樂都係一件事，但係諗辦法焗到你瀨屎就得㗎啦，個結論就係、是、即係呢個係引申大家都留意，即係其實之後其他嘅行動都係咁啊，除咗聽日嗰個事啊，嗰、那個喊嗰個啦，但嗰個可能都可以好勁嘅咁樣。咁如果國泰嘅員工去得機場內都嫌悶嘅咁樣啊，咁你連同埋啲公屋嘅狗主咁樣，我哋聽日咧一齊過嚟開會嗰度行短短地，跟住再搭翻機場巴士入翻機場繼續嘅。滾筒式嘅靜坐，咁咧大家都嚇咁、啊、樣有唔同嘅行動，互相支持一下啦咁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其實呢個工業行動其實係好值得香港人去支持同埋去關注咯，因為其實國泰嘅工會其實係九七回歸之後，其實剩低嘅唔係一個好多嘅一啲有組織國際性嘅工會去幫到一啲員工去爭取福利，所以其實個問題就係你要做一個開頭去搞一啲工業行動去抗爭，所以啱啱講到話中國人啱啱話講蝗蟲，但係問題人哋蝗蟲去一啲工廠，佢哋搞嘅罷工，你試下同佢講話喂我哋按章工作，我哋唔好要求咁多，我哋就我哋唔好罷工啦，不如我哋睇下嗰個僱主會加人工俾我，一陣打 Q 死你啦！ 即係打工廠一個黃浩明走出嚟， 係咯，咁就死得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要做一個開頭，俾一啲香港市民覺得喂原來搞工會有用過，搞抗爭有用過。其實原來你做一個硬姿態嘅時候，僱主係會跪低。其實呢樣嘢好重要，亦都會減少一啲人覺得喂你年年都搞工業行動，有冇搞錯啊？你阻 Q 住曬。其實如果你有用嘅時候，咁啲人就唔會覺得你阻 Q 住曬噶啦。其實我覺得。 有人問咩外站津貼喎、啊？其實因為佢飛咗去外地咧，咁你唔係一落機就翻嚟噶嘛？咁一般就唞幾日嘅，即可能唞兩日啊，我唔記得啦，因為之前我睇過啲資料就可能某啲飛得遠程嘅飛十幾個鐘咧，可能唞三日。即係兩晚咁樣先再飛，咁有個休息咁樣，咁有啲嘅一晚可能係即係台灣啊、日本啊短途嗰啲，我唔 sure 啦。咁就係你外站休息咧，咁你都要使費啊。咁有啲人就話已經住嘅地方已經好大鑊㗎啦，已經係 調到好遠紅燈區嘅地方咁樣。 係啊，已經係住啲好垃圾嘅地方啊，遠係問題。之前我已經落咗機啦，喂，你做乘客已經辛苦㗎啦，你仲係服務緊你，服務員落咗機仲要搭嗰程車先至有得瞓覺，已經吃力啦，跟住你嗰度當然有其他嘅有現金津貼俾你喺嗰度生活啊、使費啦咁樣，跟住先再翻做嘢咁樣翻嚟嗰個嘅一個津貼，咁亦都現實嚟講，其實當係人工嘅一部分咁樣。咁頭先阿康咁講咧，係噶，其實國泰工會係勁抽嘅，國泰工會係即係我自己嗱，我唔識啦，即係我又經濟學，我又我冇讀過經濟學啦，我都唔係好明啊，國泰都咁犀利嘅咧，即係佢嗰班員工，佢理論上轉工嘅成本係好高噶嘛，佢轉得去邊啫？即係你唔係轉去呢，即係嘅可以走嘅地方唔多，但反而佢嗰個壓力可以咁勁啊！即係我估你照計正常估啊，梗係喂嗰、那個人可以轉工劈炮嘅成本低啊，我先至可以咬到更多嘅嘢咯。反而唔係喎，即係反而二轉工嘅工咧，反而佢哋又冇乜呢啲咁嘅力量，都可能就係因為二轉工嘅關係啦，佢唔需要綁死自己去團結啦，可能係咁咯。我唔熟呢樣，我都係帶出嚟，我問下大家嘅啫咁樣。咁就暫時咁樣啦，我哋梗係支持空姐啦，咁靚佢哋。咁我哋 戴晒口罩， 唔系一啲啲啦，即系喂你抽毫算账你都惊噶，大佬你代表嗰啲就咁啫，咁 啲话废青啦， 废青热狗咁样啊， 鬼 戴口罩就系鬼咁样， 狗贼啦咁。 喂，大佬你做代表嗰啲，嗱我唔系话嗰啲代表乜嘢，咁你代表发言人就梗系要露面啦，咁样亦都咁讲，佢俾人喐嘅机会梗系细啲啦，因为已经露咗面啊嘛，好坦白讲。咁但系后边嗰班唔系啊嘛，咁样咁梗系要保护自己。不过抽毫算账抽嗰班就好难帮你喎，就算黎玉蝉想 想幫都不知點幫，亦都坦白講，如果嗰班俾人炒十個八個唔係多嘅，咁你推上蘋果，蘋果都唔知點幫你推㗎，即係李慧玲都唔知點幫你推㗎，你就算你推上主流傳媒都唔識做啊咁樣，咁就係咁樣。好，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就講一個真係推上主流傳媒嘅一個靈異事件。 嗯。